第179集，我一直走，就走进去了。当仁义在医院醒来时，他盯着那片熟悉的雪白的天花板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这是这一年多来第几次进医院了？多到他都想不起来了。这次好像比以往都严重一些，他浑身都在痛，体外的皮肤肯定是多处冻伤，体内的脏器也遭到了氨气的侵蚀。他有些担心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。 龚一贤呢？龚飞兰呢？他们怎么样了？ 仁义想爬起来，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，只发出了一声粗哑的低音。床褥摇晃了一下，身边一个人影凑了过来，是曲阳波。 四虎，你醒了？哎呀，你总算醒了。哎，你等等，我叫医生。 他按下呼唤铃，然后仔细端详着仁义的脸，轻叹一声： 你他妈这次真的差点挂了。他没事儿，飞兰也没事儿，你先担心你自己吧。你抬出来的时候几乎没气儿了，知道吗？这一年你进了多少次医院了？ 仁义听到那兄妹俩都没事儿，顿时松了口气。他勉强扯了扯嘴角： 水。 你现在还不能喝水。 曲阳波拿过一个杯子，用棉签蘸着水给他润了润嘴唇。 你的呼吸道被灼伤了，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只能靠导管进食。 闻言，仁义倒也不觉得意外。他见了那么多半死不活被从事故现场里抬出来的人，对自己的伤亡他有心理准备。他们能活下来已经是上苍莫大的恩德，何况在生死关头他和龚应贤还互通了心意，岂不是因祸得福？此时尽管身体难受得无法动弹，他还是微微转动脑袋和眼珠子寻找着什么。 龚博士住了一天医院就跑了，谁也拦不住。听说他们找到白燕了，这两天就要实施抓捕。这次品仙的火灾可能跟白燕也有关系。啊，对了，他说你一醒就要通知他。 不一会儿医生来了，给仁义检查了半天，满意地说： 仁队长，你的恢复能力真是不错，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少看到你。 谢谢你医生，我睡了几天？ 两天半。你这次啊，一定要多休几天，不要像龚博士那样，真是急死人了。 医生又嘱咐了几句才离开。 杨波，冷库怎么样？ 死了一个老师，三个学生，还有几个致残的。方志旭已经被逮捕了，这小子长得人模狗样，没想到也是个畜生。现在分局压力非常大，因为一直没有抓住紫燕这个主谋，造成了这么多恶性犯罪事件。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犯罪组织，这几个月太可怕了。 这个组织很可能已经存在很多年了，只是没被发现。 是啊，也许过去很多火灾案件都被他们伪装成了意外。哦，说几个好消息吧。安家小区的案子被移交警方了，邱队长让我们重做了火调，发现这可能是一起伪装成意外的纵火骗保案，最大嫌疑人就是那个丈夫。 仁义眯起了眼睛，想起那个丈夫面对妻子的死亡痛哭流涕的模样，突然感到阵阵的反胃。 确定吗？有多大把握？ 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看邱队长对这个人很怀疑了。那小子真是个杂碎。据说他们的女儿是个脑瘫，出生之后他不闻不问，扔给了女方和娘家，有段时间一直沉迷于直播，给什么主播打赏十几万，却不拿一分钱给女孩看病，这种人怎么可能没嫌疑？ 可我之前看了火调科的报告，线索证据都挺清晰， 也不是复杂的案子，为什么之前没发现纵火嫌疑？ 据说是利用无线技术远程造成电器短路，所以他有不在场证明。 这是根据保险的那个匿名举报才去查出来的，如果没有这个举报，岂不是就这么让他逃脱了？火调科怎么会有这种疏漏？ 你也知道火灾调查的困难有多大，而且那是个谁都不愿意去的部门，人又少，熬出资历还愿意留下来的更少，有时候啊，还是得靠警察。 任毅沉默了，曲阳波说的没错，并没有专门的院校开设火灾调查专业，所以火调科的要么是因各种原因退出前线的消防员，要么是通过国考被分配或社会上招聘的合同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常年人手不足，比如张文这样的合同工，年轻有前途，保险公司开出的工资肯定比他现在拿到的多得多。 经过冷酷一夜，现在网络上的舆论反转得很厉害，如果安家小区的案子真的是纵火，那就能彻底还你清白了。 我已经不在乎了。 又跨过一次生死关，他又岂会看重不相干的人的三言两语？他还活着，他和龚应贤心意相通，他已经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了。 你可以不在乎他们怎么说，但你不能不在乎总队对你的处罚吧？这些都会影响总队的处理意见，至少你能留在中队了。 也是， 不过你现在也不用想这些，好好养伤就是了。 任毅瞥了曲阳波的手机一眼， 他回了吗？ 这点出息。没回，要不我打个电话？ 不用了，不着急。 不着急吗？ 不着急。 谁急谁心里清楚，反正我不着急。一会儿丁晴来替我，我得回趟中队了，我都饿了，要不要给你拿点书？ 不用，你让丁晴也别来了，住个院而已，我不用照顾。 说什么胡话，你也没个家人照顾你，我们就是你的家人。 任毅微微一笑，心中暖烘烘的。两人又聊了一会儿，病房门突然被急迫地推开了，龚应贤带着一身寒气风尘仆仆地进来了。任毅看到他眼前一亮， 行了，这回真不用叫丁晴过来了，那我也走了啊。 谢谢。 曲阳波眨了眨眼睛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龚应贤走到床边，弯身看着任毅，轻声说： 好点了吗？ 不算什么。 龚应贤的大手温柔抚摸着任毅的头发，看着他快速消瘦的憔悴的脸和没有血色的嘴唇，心疼极了。 我很想陪着你，但是…… 没关系，听说你们在抓白燕，抓住了吗？ 已经发现他的踪迹了，但是我们怀疑他身边有暴力分子，他本身也是个危险人物，很可能携带了自制炸弹之类的东西，我们不敢大早进舍，以免对周围群众造成伤害，正在寻找时机。 辛苦了。 任毅费力地抬起手摸了摸龚应贤的脸。 你的伤也没好，医生怎么会放你出院的？ 我没有时间在这儿躺着，再说我不严重。 他脱下外套坐在了床边，看着任毅的目光饱含深情。任毅与他对视了两秒，忍不住笑了。 快别这么看着我，吓死人了。 那你希望我怎么看着你？ 像平常那样就行了，就是那种觉得我好牛皮好帅的那个崇拜的眼神。 我倒是时常觉得你很诱人。 你学坏了，跟谁学的？ 当然是你啊，还能是谁？ 任毅止不住的嘴角上扬，龚应贤将头枕在了任毅的枕头上，紧紧贴着任毅的脸，轻声说： 你还活着，太好了。 你也是， 仁义，有时候我觉得你不真实。 龚应贤闭上了眼睛，仔细感受着仁义温热的皮肤和熟悉的味道。 我觉得没有人可以走进我心里，怎么你就出现了呢？ 因为别人走几步走不进去就退了。我一直走一直走就走进去了。 紫燕只有一句话是说对了的，我们之间是有命运的羁绊的。就从19年前你父亲把我从火场里救出来那一刻起 啊， 这一刻仁义只觉有说不完道不尽的爱意涌上喉头。 应贤，我特别喜欢你，特别特别喜欢。 我也是，你是我唯一喜欢的人，从以前到现在到未来都只有你。 仁义顿时沉溺于无上的甜蜜幸福中。这时龚应贤又冷不丁地来了一句， 鉴于你以前交过三个男朋友，喜欢过别人，所以还是我赢了。 这有什么可比的？ 从现在到永远你也只可以有我。 当然只有你。 龚应贤露出满意的浅笑。